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宝玉。我们日常呢，总能看到各种与黑客和网络安全相关的新闻，而这其中啊，大部分安全问题呢，都和软件程序有关系。比如说像 CSDN 的数据库泄露事件，携程呢泄露了用户银行卡信息，有一些电商网站的用户呢可以篡改支付购买金额等等。在软件项目开发的时候呢，安全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但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呢，我们在软件开发的时候呢，有必要对安全引起重视，防患未然，构建安全的软件。今天呢，我将带你了解一下软件开发中的安全问题，学习如何构建安全的软件，以及出现了安全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呀，我们需要了解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风险管理不能盲目乐观，凡事都应该有 B 计划这篇文章中的内容，我在其中提到了风险是指不确定的事件，一旦发生将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安全问题呢，本质上也是一种技术风险，没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一切都好，一旦发生啊，就会有严重的影响。在对于安全问题的应对上呢，你也可以借鉴对风险管理的方法来改进软件的安全问题，也就是风险识别、风险量化、应对计划和风险监控。在做风险管理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风险和对风险量化。对于安全问题呢，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软件项目中安全问题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搞清楚安全问题的来源呢，以及它造成的后果，你就可以对软件中导致安全问题的情况呢，有一个基本的识别和量化。软件中的安全问题呢，它的来源啊，主要是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恶意的输入。很多我们熟知的软件安全问题呢，都属于此类型。那就是黑客啊，通过恶意的输入，然后呢，绕过软件的限制，对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比如说，像著名的 SQL 注入，就是黑客呢，把 SQL 命令呢输入到软件的输入框啊，或者是网页的 URL 查询字符串呢，他欺骗服务器，就执行恶意的 SQL 命令，这样呢，就可以绕过密码验证，登录管理员的账号，或者说删除数据库，甚至于控制服务器。还有像 XSS 攻击，就是将恶意的代码呢，通过外部的参数或者是用户输入的方式植入网页中，获取用户的 cookie 的敏感信息，盗用管理员权限，甚至说非法把你账号的钱呢转走。那这类问题啊，都是由于恶意输入导致的。应对恶意输入的这种问题呢，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对用户输入的数据呢做严格的校验格式化。第二类啊，就是假冒身份。就很多程序呢，对于用户身份的校验其实比较弱，可能会导致黑客呢假冒用户身份做出超越权限的事情。比如说啊，我见过有的网站，他直接把后台入口呢隐藏起来，而没有做权限的控制，导致黑客呢猜到了地址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台的操作。还有的游戏后台呢不做验证，直接接收传入的数据，它导致可以伪造游戏用户发送数据，就破坏了游戏的平衡性。如果对用户的身份啊不做严格的验证，很可能就会导致假冒身份的安全问题。应对策略呢，就是要对用户的身份啊做验证，尤其是涉及敏感权限的操作，你甚至要做两重的验证。第三类呢，就是数据泄露。很多软件啊都储存了用户的敏感信息，比如说用户的账号密码呀、信用卡记录啊，或者是服务器的敏感信息，比如说服务器连接字符串、登录的账号密码，而这些数据啊是有可能会被泄露的。一些软件呢会把服务器上的敏感信息啊打包在程序里面，而程序呢可能会被反编译，导致敏感数据泄露。携程的泄露用户银行卡信息的事件中呢，就是因为把用户的信用卡信息呢记录在日志里面，日志泄露了，就导致用户的信用卡信息也被泄露了，造成盗刷等严重的问题。那还有像 CSDN， 它对用户的密码呢明文存储到数据库中，数据库一旦泄露之后呢，用户的密码也跟着一起泄露了，而大多数用户啊习惯于在不同的网站他也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导致在其他网站的密码也可能就一起被泄露了。对于软件来说啊，我们不能假设数据存储是安全的，而是要考虑到数据是有泄露的可能，提前做好预防的措施，对敏感数据呢要进行加密。在了解了这些常见的安全问题来源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呢，我们在软件开发的时候就可以对薄弱的环节、重点的问题呢进行提前预防。 在开发的时候啊，就考虑到可能的安全漏洞，做出科学的应对方案。那具体怎么预防呢？预防软件中的安全问题呢，也可以参考对风险管理的策略。在风险管理中呢，对风险识别和量化之后，接下来啊，就是要制定应对的计划。很多开发人员觉得安全问题呢，只要在软件开发完成之后，测试阶段做一个安全测试就可以了。但这样做啊，等于把安全问题留到了最后环节，是很难达到对安全问题进行高质量管控的。一方面啊，对于安全测试来说呢，很难覆盖到所有可能存在的场景，就可能会出现疏漏，导致安全漏洞被利用。另外一方面啊，如果测试阶段发现安全问题，可能需要修改大量的代码，甚至于要重新设计，这时候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呢，应对安全问题啊，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呢，都做到重视安全问题，各个阶段都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构建出安全的软件。那么在软件开发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考虑好安全方面的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来看需求阶段。需求啊，是软件项目的源头。在确定需求做产品设计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到功能上的需求，还要同时考虑到安全方面的要求。这样当你在架构设计的时候呢，就不会轻易的遗漏安全方面的架构设计。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包项目，如果在需求中啊，没有提出安全的需求，那大概率外包公司是不会帮你考虑这些需求的。那需求阶段呢，涉及到用户输入的内容呢，你需要考虑到可能的恶意输入，做出针对性的方法。需求阶段啊，涉及用户输入的内容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到可能的恶意输入，做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那对于涉及用户权限的呢，要求有身份的验证，一些对于安全要求极高的呢，可以在需求上要求做出双重验证，对于有敏感数据的，可以在需求上呢，就要求对数据进行加密。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用户登录的功能，如果让你提出安全方面的需求，你会考虑到哪些需求呢？在这里呢，我简单列几个功能供你参考啊。比如说像登录网页的时候呢，你要用 HTTPS， 或者说你在传输密码的时候呢，对密码进行加密，还要增加图形校验码，就避免恶意的攻击。如果密码失败的次数过多呢，应该锁定用户一段时间，还要呢记录每一次用户登录的 IP。 但当你在需求阶段呢，就提出了安全性的需求，设计、实现和测试的时候呢，自然不会遗漏掉安全方面的内容，从源头上啊，就让大家有了安全方面的意识。然后就是进入到设计的，在做设计架构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要把安全加入到设计目标。有了安全方面的设计目标啊，自然能找到很多安全相关的解决方案。为了保障在设计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做架构设计方案的评审的时候呢，也需要增加安全方面的评审，确保有安全方面的考虑，确保技术方案呢切实可行。现在架构设计领域啊，也有了一些业界公认的好的安全相关的设计原则，比如说攻击面最小化、权限最小化、纵深防御等等。攻击面呢，就是指程序被用户直接访问到的部分，比如说像 API 啊、网站这些暴露给用户的地方呢，也是最可能被黑客攻击的地方。暴露的面越多，风险就越高。攻击面最小化的设计原则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减少暴露黑客可能发现并试图利用的攻击面的数量。举例来说，你的数据库啊，就应该关闭外网的访问，避免黑客呢直接攻击数据库，导致数据泄露。还有呢，像对于一些复杂的多网站的业务系统呢，就实现单点登录，这样呢就可以让所有的业务都在一个地方登录，你可以在这一个地方呢做到足够的安全，这样所有网站的登录都是相对安全的。权限最小化的设计原则呢，就是说对于系统的用户文件访问进程运行呢，都只给予他所能拥有的最小的权限，这样就可以保证一个应用程序或者是网站被攻击被破解，能将损害呢降低到最低。举例来说，以前在部署 ASP.NET 的网站程序的时候呢，运行 ASP.NET 的程序呢是单独的一个用户，这个用户啊，他拥有的权限呢只能运行程序所在的目录，不能超出他这个目录范围，这样啊，即使用户上传了恶意的木马文件，那么也只能控制这一个目录，就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纵深防御的设计原则呢，指的是从不同的维度去实施安全保护措施，从而呢缓解被攻击的风险。纵深防御呢，并不是说 用同一个安全方案要做几遍，而是说要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对系统做出整体的解决方案。这里啊，我给你举一个电商网站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摘录自《代码未写，漏洞已出》这篇文章。查看文稿呢，可以点击链接查看。就国内的中小电商呢，一半以上啊，在早年都犯过一个错误，现在啊，基本上都修复了。电商的交易呢，和支付系统之间的流程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过来说，哎，老板，我要买一台冰箱，多少钱？老板说2000。好，那你把钱付给支付系统。因为支付请求啊，也是在用户侧的这个浏览器里面提交的，这个过程对用户是不可见的，但攻击者啊，实际上可以修改这个数据。攻击者呢，可以修改浏览器提交的数据，本来交易系统让他提交2000块钱，攻击者呢，改为提交1块钱。然后呢，支付系统就返回 OK， 说我收到钱了。那么这个 OK 呢，到交易系统那儿，交易系统一看，支付成功了，那就安排发货，1块钱呢，就把冰箱买到了。你看啊，单独从支付系统和交易系统来看呢，设计上都没有问题，都对数据的输入做了校验，但问题是没有站在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到不仅要校验交易有没有成功，还要校验交易的金额是不是匹配。当然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不是说你只反馈是否 OK， 同时呢也要把支付的金额和 OK 一起返回过去，那是支付2000块 OK 还是1块钱 OK，这就是解决了问题。那现在的电商啊，都已经改成这个设计了。通过这样一些好的安全设计原则呢，就可以在设计阶段呢，把很多安全问题预防好。只是设计阶段做好安全相关的设计还不够，很多安全问题啊，其实都是编码阶段的时候呢，没有好的编码习惯，没有良好的安全意识导致的。对于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预防呢，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呢，编码规范里面呢，要加入安全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对用户输入的数据你需要有校验，防止恶意的输入，对于涉及权限的操作呢，要检查用户的权限，对于敏感数据呢，要进行加密处理，对于用户的操作呢，要有日志记录，不能在日志里面记录敏感的信息等等。第二点呢，就是要有代码审查。代码审查呢，其实在我们专栏呢提到了很多次，这呢也是预防安全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代码审查呀，就可以及时的发现代码中的安全问题。还有增加安全相关的自动化测试，现在有些安全工具啊，可以帮助对代码呢做安全检查，甚至可以和 CI 集成。如果增加相应的自动化的安全测试代码呢，可以第一时间对代码中的安全问题进行反馈。开发阶段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测试阶段。在测试阶段呢，除了功能测试以外啊，需要增加对安全性方面的测试。除了增加相应的测试用例，也可以借助一些安全测试工具。具体哪些工具呢？你可以参考上一篇软件测试工具这篇文章，用这些工具啊来帮助你进行安全性的测试。最后进入到上线维护阶段呢，上线部署的时候啊，其实不要部署源代码，你对这个源代码呢要先编译，只部署编译之后的这个程序。还有呢，就是一些 debug 的文件呢，也要把它删除掉。对于服务器呢，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安全设置，比如说你要严格的限制访问的端口，只保留必须的访问端口，只对少数服务器开放对外的服务，对服务器的这个操作日志呢要打开，这样的话就是有所有的操作呢你都可以查看日志，对访问目录的这个权限呢要设置最小的权限。通过对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呢都做好安全方面的考虑并落实到位呢，才能真正的保证好软件的安全。那是不是我们在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做好安全方面的考虑也落实到位，就不会有安全问题呢？安全问题啊，就跟程序的 bug 一样，没有谁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就像风险管理的最后一步风险监控那样的，就是我们必须啊要做好 plan B， 万一出现安全问题呢，要马上应对，将损失呢降到最低。首先呢，就是你要设立应急的流程，当你出现安全问题的时候呢，你根据流程就知道该找谁，应该怎么去第一时间恢复生产，避免进一步损失。其次呢，你要分析程序的漏洞在哪儿，通过分析日志就找出漏洞在什么地方，你才能针对性的去修补漏洞。最后呢，你要总结原因，从错误中呢吸取教训，看问题是在哪个环节导致的，必要的话呢就改进开发流程，避免类似的安全问题呢再次发生。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一起学习了如何构建安全的软件。软件的安全问题啊，本质上也是一种技术风险，可以借用风险管理的知识来帮助构建高安全性的软件。 软件安全问题呢，主要来源是恶意输入、假冒身份和数据泄露。要注意对输入数据的校验、对用户身份的校验和对敏感数据的加密。构建高安全性的软件呢，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做到重视安全问题，各个阶段都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做到防患于未然，构建出安全的软件。安全问题呢，就像程序的 bug 一样，你不能绝对的避免，同时呢，也要做好应对的措施，在出现安全问题的时候呢，把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呢，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好，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你觉得你所在的项目中呢，在安全方面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你有哪些提升安全性的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